我国的青津初等学院、中等学院圆满建成并交付使用。开院典礼5月2号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学院教职员工、院儿、建设者、支援者和青津市劳动群众参加。这两个学院是在咸津北道青津市罗南区建成的，有严格介绍室，备有实现多功能化和信息化的教室、少年团室和实验实习室等的教学楼，以及宿舍、体育馆和露天泳池等院儿的教育环境和生活条件样样齐全。开院典礼结束后，院儿在干部和劳动群众的祝福下走进了幸福的校园。